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已故指挥大师多拉蒂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稍后请您继续欣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交响空间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大家播放一组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作品，曲目有《春之祭》中的影子、《祖先的召唤》、《备选少女的献祭舞》、《普尔钦奈拉》中的小夜曲、《加沃特舞曲》、《火鸟》中的《火鸟的出现》、《彼得洛什卡第四场选曲》、《协奏曲第四、第五乐章》、《三乐章交响曲第二乐章》、《阿波罗》中的《阿波罗的诞生》。里卡多·穆蒂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